他慢慢开始冷静下来。渐渐的，他贴着墙壁的耳朵，好像听到外面的一些动静。听见有托运货物的声音，而且隐约间能够闻到一股菜场的腐臭味道。安宗感觉到这里可能很靠近那个菜市场，而且直觉告诉他，他很可能就在菜市场的某个地下室。毕竟他一个大活人，应该也没有晕太久，条件不允许他们短时间内就把安宗运到很远的地方。他稳住心思，向四处查看，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突然发现，在一堆布头的后面，好像隐约地透着光亮。安宗一点点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像蛇一样移动到那个角落。就单单这点距离，已经累得他直喘粗气。他费力地抬起手，移开布头，发现这里是一个地下室的暗窗，透过玻璃可以少许地看到外面的地面。地上还有几张菜皮子。安宗知道他的推测应该没有错误，便马上兴奋地用力去推。但是窗户完全被封死了，而且太小了，安宗根本钻不出去。他绝望地用脚蹬着窗户，玻璃虽然蹬碎了，但是他外面还有铁栏杆封着，要靠他逃走根本不可能。最后，安宗蹬得没有了力气，虚脱地趴在地上喘粗气。此时由心底升起一种等死的恐慌感，他傻傻地盯着那个水缸， 不知道最后那个变态说的仪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肯定不会让我活着出去的。而且他们杀了好几个人，为什么只有脑袋留着，尸体呢？而且为什么他们要单单留下那些被害者的脑袋？ 说到头颅，安宗转头看着那些逐渐腐烂的人头，他们被胡乱地丢在角落里，只有一个头颅做了一些防腐措施，其他的都已经严重地腐烂了。从当中可以看到爬动的尸虫。不知道怎么了，安宗的眼泪居然落了下来。他抽了一下鼻子，用胳膊擦掉眼泪，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真的要死，我也不能让这群王八蛋再害人了，一定要想办法留些东西给外面，哪怕最后他们只发现我的脑袋，也可以为我报仇，将这两个变态绳之以法。 想到这里，安宗想起那个暗窗虽然无法逃走，但是他可以扔东西到外面，或许这就是一个机会。安宗身上能够代表他身份的只有脖子上的挂件，这个东西是密宗的一个纯金护身符，因为很特别，所以市面上很少有，他拿它当宝贝贴身带着。洗澡的时候，白毅也看到过几次，应该认得这玩意儿。安宗艰难地掏出挂件，紧紧地用牙咬着，硬是把那根绳子给扯断。就在他想要找东西写字的时候，他感觉有人回来了，他慌忙地把布头胡乱塞回去，堵住窗口，然后把护身符藏在布头那里。他费力地滚到另外一边。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矮胖子进来了。他朝安宗看了看，然后环视了周围，感觉没什么异样，就向安宗走过来。他带了吃的，还有一些洗漱用品，居然连马桶也准备好了，还算是人道了一把。胖子扔了一盒盒饭给他，意思是让他快点吃。安宗也不客气，好歹保存体力，逃出去的几率才更大。那个胖子没有给安宗筷子，而是一次性的勺子代替。安宗双手被绑着，很难吃饭，咬一口饭得费他九牛二虎之力，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受，他内心悲愤至极，恨不得冲过去咬死那死胖子。他看着安宗吃的差不多了，又给了他一瓶矿泉水。安宗恶狠狠地接过矿泉水。死胖子态度非常歉疚，他叹着气开口说， 你也别怪我们，要怪就怪你自己运气不好，谁让你买肉的时候被在屋里的儿子看见，否则我也不想害你。 安宗一口水喷了出来，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胖子。 虽说那个变态的确阴险，但是长得还算是人模狗样，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老店。 他也不介意他错愕的眼神，他像是赎罪一样的和安宗说， 我儿子他是研究生，是我的命根子，自从我老婆走了之后，他就是我唯一的希望，为了他就算让我杀人我也得干呢，谁让他是我儿子呢？ 说完他抹了一把脸，吸着鼻子给安宗收拾起剩下来的盒饭。他冷冷地看着他道， 哼，你儿子这样做最后结果只有万劫不复，你如果真的为他好，就该劝他悬崖勒马。你还真相信靠这种变态的方法可以成仙？ 矮胖子先是一怔，仿佛这个问题他也不能回答，最后他绝望地傻笑着说， 杀一个人是死，杀一群人也是死，如果真的像我儿子所说的，那缸里的东西能够成仙，那么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两个现在要是被抓住一定是死刑了。 说完他留了两瓶矿泉水和一些洗漱用品就走了，走的时候刻意地绕开那个水缸。安宗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这矮胖子其实真的不想事情变成这样，不过他那么护犊子，把那王八羔子的话当圣旨，看来他绝计不会放安宗走的。前几个倒霉鬼里肯定有求过他的，不也还是都挂了吗？等他一走远，安宗马上爬回那扇窗子边，那矮胖子居然还给安宗留下一包纸巾给他擦嘴。他抽出纸巾想用它当纸，可是没有笔呀、啊、没笔难道要他学古代人写血书？他看着自己的手指头，一狠心张口就咬下去，疼得他眼泪都出来了，也没有见滴出多少滴血。他吹了吹肿起来的手指，放弃了这种不合实际的方法。古代人不一定得咬掉自己多少根手指头才能洋洋洒洒地写那么一大篇血书，这个安宗还真下不了口，而且如果伤口太明显，那两个人一定会起疑心。突然安宗想到前面那个变态上香的时候用的是火柴，可以用烧黑的那头来写啊，这个不就是最简陋的笔吗？安宗抬头看着距离相当远的佛龛，爬过去得费一番力气，而且还得小心不能碰到其他东西，否则鬼知道那家伙养了些什么变态的东西留在屋子里。他谨慎地一点点挪动着身体，不一会儿身上就都是灰。他爬一会儿，歇一会儿，匍匐着前进，终于给他爬到佛龛边，他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肩膀上的两块肩胛骨被绷得又酸又疼，而他的双手连给自己捶捶肩膀都做不到。安宗叹了口气，抬头小心地控制住自己的平衡，站直了身体，让自己的重心靠在佛龛上。本来他还期待能够发现整包的火柴，但是明显是他太小看他们了，除了几根烧过的火柴头，一根能烧的火柴也没给安宗留下。他拿过那几根火柴头紧紧地拽在手里，这个时候他才看到那个佛龛里空着的是一块被红布头包着的东西。看那变态那么尊敬这玩意儿，突然好奇心上来，他想要去掀开布头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但是布头猛地抖动了起来，仿佛像活物一样感受到有人靠近。安宗吓得往后倒了下去，狠狠地摔在地板上，疼得他呲牙咧嘴。这东西太诡异了，肯定是什么邪物。于是他连滚带爬地又挪回到窗口边，掏出纸巾用火柴头划了几下，发现根本没有痕迹。最后他只有张开嘴巴用舌头舔舔火柴头，趁着他湿的时候迅速写了几个求救的字，下笔还不敢太重了，就怕那纸巾被他戳破了。 等他写完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后，他把纸巾叠好，又把他和护身符缠在一起，保证只要有人解开绳子就能看到他写的字。安宗想，这个东西毕竟是纯金的，好歹会引起路人的注意吧。